这是为什么呢？张作霖总觉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，实在不行拉出家伙我就拼命，这护身符我不能离开，当然我也不能拿它随便捅娄子。带好了银子，家里的做了安排，起身到海城。一进街呀，张作霖颇有所感呐、海城啊，海城，咱们可有缘分呐、就在我这一生之中，我也不能忘了在海城发生的事情。我还在这蹲监坐过狱，好久没把命扔到这儿。哎，这次我又来了。所以呢，他在大街溜达两趟，看了几样好家具，价钱也比较公道，张作霖就定下来，心说一会儿我走的时候雇辆车，把这家具和东西拉着，就不虚此行。没吃饭呢，找地方先喂喂肚子吧。他又来到海味馆，捡了个座往这一坐呀，张作霖心里头又翻开个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又想起往事来了。前些日子跟大哥邢丽萍到这吃饭，巧遇汤二虎和杜老派，我严惩了韩九阳。哎呦，那个篓子捅的可也不小啊，要没有汤二虎他们帮忙，我这条小命就活不到今天。人这一辈子不好混呐。他要了俩菜，另外张作霖不会喝酒，因为现在入了冬了，天挺凉，他也要了二两酒暖暖肚子。结果吃完这顿饭呢，这酒喝就有点过量了，迈步一离开饭馆，张作霖就觉着头重脚下发轻。哎呀，后悔不该喝酒。张作霖往前走着，就走到火神庙大街石头牌楼下边，抬头一看呢，哟，怎么围着这么多人？张作霖到近前一看，闹了半天牌楼的大柱子上贴着一张明晃晃的布告，下边盖着鲜红的大印，是官府的布告，围着一百多号人都在这看布告呢。就见这帮人一边看着一边皱眉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张作霖也不例外，心说这什么事儿？围这么多人看，想必是有大事情。张作霖挤着人群里头，扬着脖他也看，看了半天就认得几个字，他念书念得太少了，竟是拦路虎。张作霖心说，要知道现在啊，当初我多念点书有多好啊！哎呀，还得问一问。回头一看，身边站着个老者白胡，就见这老头啊两眼含泪，嘴里边嘟嘟囔囔，可能是念着布告的。其实这老头看了好几遍了，还要打头看。张作霖一回身，冲着老者一抱拳：“老先生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小伙子，什么事儿？我不认字，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布告上是什么事儿？” 哦， 哎，年轻人，这么跟你说吧，要打大仗了。 哦， 谁跟谁打仗？咱们大清国跟小日本。张作霖一听啊，就知道这事儿小不了，怪不围这么多人呢。 中国跟日本为什么要打仗？得问清楚。 老先生， 这布告上写没写？为什么呢？嗨，年轻人，你听我跟你说吧，咱们有个邻居过了鸭绿江，那不是高丽国吗？啊，那我知道，高丽国自古以来跟咱们国家就是友好的邻邦。据我所知，远在明朝的时候，洪武十一年就跟咱们建交了。虽然说是咱们的附属国，但是两国的关系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啊。高丽国有个大事小情，都是咱们国家给帮忙。近年来，在高丽国的东边又蹦出个小日本儿。你别看日本人个头不高，可蛮横的厉害，朝着咱们大清国软弱可欺，左一次进兵，右一次进兵，咱们还老打败仗，没办法，就得向他让步，是割地赔款。年轻人，我说这话你听懂没？懂，我全知道。这不是吗？为了个高丽国，咱们跟日本又发生了争端。因为高丽呢，跟咱们国家处得不错，但是日本对高丽也挺眼馋，千方百计呀，想让高丽国脱离大清，倒向他那国家。就这么的，日本人插手啊，在这高丽国成立个什么东林党，东边的东，树林的林，叫东林党，也叫东学党，鼓着这党造反，想把高丽国王推倒了，倾向日本。所以高丽国王李希就向中国求援，咱们大清国派了个人叫吴长庆，吴大帅，还率领个军务帮办叫袁世凯，你听说了吗？倒听说过，领着兵到了高丽了，把那个东林党啊给消灭了，才免去了后患。可咱这一插手不要紧，小日本挑了理了。小日本的说，根据天津条约，大清和日本对于高丽国要共同保护，有事要事先打招呼，两国商议着办。大清国为什么不遵守协议，单方出兵？这是对日本政府的不尊重。和小日本急了，派了一万多军队，我听说这领头的司令叫什么大岛圭介。对了，大岛圭介，这家伙才厉害，对咱们中国兵就开了炮了，打死咱不少的人呢。就这么的，吴长庆吴大帅和这军务帮办袁世凯电告北洋，请求李中堂，问他怎么办。李中堂又奏明当今圣上，当今圣上一看日本人太不讲理，这才决意宣战。故此，为了高丽国的事情，中国跟日本要打仗。小伙子，打仗没兵能打吗？这布告主要是说明这些事儿，国家要招兵。招兵，可张准令要不喝酒呢，听完了也就拉倒了，你乐意报名就报名，不乐意报拉倒。可刚才他喝了二两，这心头觉着有点发热，听老头说完这话，张作霖把胸脯一拔，切，天子无福民遭难，老人古语讲的一点都不假。你说咱们堂堂的大国就对付不了一个小日本子？我听老人跟我说，这小日本子在中国的东边， 20多个加在一块都没有咱们中国大。他满打满算有几个道人，他妈的小个长得还不高，他怎么那么横？就咱们的国家就打不过人家，你说这玩意儿可气不可气？我也看清了，为什么打不过人家？就因为咱们的政策覆盖，上上下下竟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我呀，可惜不掌权力，要真给我5000人，让我领着去打去，我要不把小日本都撵到海里头去，我这姓字他妈倒写着。张作霖这也是发牢骚，他大吵大嚷的这么一说，老百姓听着还挺痛快。对，说的有理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这下惹了祸了，张作霖身后都站着个小子，张作霖说的这番话他全听清楚了。等作霖说完了，这小子一拽张作霖的后肩膀，哎，我说你干什么的？张作霖一回头一瞅，身后站着个大个，能有30岁挂零吧，歪戴着帽子，斜瞪眼儿，一瞅就不是个好人。不过瞅他那个样，横眉立目的，很可能有点什么势力。张作霖在乎这个吗？扭回身去打量打量他，怎么，我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你说怎么的，咱们大清国上上下下的官儿都贪生怕死，都是贪官污吏，你是这么说的吗？是啊，一点不假，是我说的。好他妈小，你是大清国的人吗？你竟敢辱骂大清国的官长，蛊惑人心呢？大概你是日本鬼子派来的奸细吗？你放屁，你才是奸细。哎，你敢骂我，你出来。出来怎么的？张作霖跟着他就出了人群了，老百姓一看要打仗，呼啦朝过来围住了。可那小子两句话没等说完，扬起巴掌照张作霖就是一个嘴巴，张作霖为家防备吃了个亏。张作霖这会儿当时就上来了，好小子，你他妈敢打我。他蹦起来给那家来个通天炮，就这样两个人厮打到一块儿。那张作霖会点武吧超，你别看个头不高，手脚麻利，三下五转叮当啪扑扑，把这小子摔了个个子。可这小子可不敢了，哈，你他妈敢打我，你挡着。他站起身了，一溜烟他跑了。围观的人是在这看热闹，刚才给张作霖讲布告的那老头也没走。老头一看，赶紧哈起腰对张作霖说，小伙子，你惹祸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本海城街上团练公所的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他就找人去了，一会儿你非吃亏不可。这阵张作霖头脑也凉起来了，心说我这何苦的，这大街上我跟他又吵又打的，倘若官府来了人，我腰里还带着家伙呢，那要一搜出来不是麻烦事吗？快走。一拐弯他奔了万龙烧过的后身，敢从后街走。你说倒霉不倒霉？这团练公所就在万龙烧过的后街，正好跟方才被打这小子走了个顶头碰。那小子带着20来人，手中掐着棒子，正要奔石头牌落，正好遇上张作霖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别让他跑了。哇，这帮小子过来把张作霖给包围了，不容分说，抡一些棒子就砸呀。怎么叫团练公所呢？ 这是个私人的组织，因为这个社会上不太太平，光依靠官府的势力啊维持不了，所以有钱的人出钱，没钱的人呢就出人。比如说把这个年轻的都组织起来，吃饱了没事在团练公所一待，如果哪块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配合官府维持治安。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什么好武器，多数都使棒子，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棒子队。有人还编的顺口溜，什么棒子队虎阳气儿，人家拿枪他拿棍儿，就这帮货。你别看他们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，一点好事也不干，敲诈百姓，啰嗦群众，老百姓提起他们来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刚才张作霖打的那个小子还是个小头，这小子姓蓝，叫蓝四虎，外号叫蓝的眼皮，问他包东西。在前者咱们说过，辽西八大炮手第七名叫谭翠平，倒霉就倒他身上了。张作霖也不知道啊，这家可吃了亏了，赤手空拳怎么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呢？双拳难敌四手，让人家梆梆削了几棒子，把张作霖打趴下了。过了几个，踩住后腰，把张作霖给捆上了。蓝的眼皮吩咐上，带到团练公所。这团练公所在万隆烧锅的后身，稻香村果子铺那个院里头。就把张作霖整院去，拳打脚踢，院里有树，把张作霖捆到树上了，一搜身，哎，我头，我这小子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呢，把那颗六轮子枪给搜出来了，还有28子弹。蓝的眼皮等拿到手里的看了看，哎呦，好棒的家伙，六轮子，哈哈。怪不得你小子蛊惑人心呢，闹了半天你是土匪胡子，你想造反，这回你还说什么铁证如山呢？你这枪哪来的？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说。这家伙这帮小子拿着鞭子拎着棒子，就像要把张作霖吃了似的。到了现在，张作霖呢也不害怕了，视死如归呀，心说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，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啊，就准知的非出事不可。今天事儿来了，来了事儿了，我就别怕，怕也得死啊，不怕也得死，我装什么熊啊我呀。张作霖把小眼睛一瞪，呸，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我说良民身上哪来的这玩意儿？你哪来的枪？我捡的，在哪捡的？在大街上。呵，说个清清，我他妈怎么就捡不着呢？你叫什么名？有名就不告诉你。好，你可真够嘴硬的，把鞭子给我。蓝的眼皮把鞭子接过来，左右开弓的下了不少了。今天看看你他妈嘴硬，是老子的鞭子硬。打两鞭都问一声，说不说？没可说的。枪哪来的？捡的。在哪捡的？大街上。你小子究竟叫什么名？有名有姓，我不告诉你。你真是贼骨头，怪俩人帮我打，今天非打出他实话来不可。连鞭子带棒子能轻打吗？但是没往致命的地方打，他们为的是要口供。正打着呢，团练公所那个头子大头